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一大早，阿青拿着一把扫帚往门口走，昨日才刚下过雪，自然是要清扫干净的，不然等会儿吴伯要出门买菜，肯定会滑倒。 不知前几日跑来柴房避寒的那只黄猫还在不在？等会儿去看看它，要是还在，就拿点吃的给它。 昨夜一场大雪，门口毫无意外积了厚厚一层，不时还有从房顶啪的落下来的雪团。此时阿青已经将里头院子都扫过一遍，身上出了一层薄汗，也不觉得冷，只有些喘，便停下来歇息片刻。他自然而然地抬起头，然后就看见两个人从街道那头走过来。阿青先注意到的是那个青色衣裳的男人，对方容貌如何还看不大清，但行止气度却已经透出一股不寻常。阿青觉得自己很难找到一个贴切的词去形容，非要说的话，他也只能想起自己夏天里常吃的凉糕，雪白剔透，沁人心甜，别说吃了，单单只是看着都有股说不出的舒服感觉。等对方再走近些，他才发现自己刚刚想起凉糕还真是妥帖极了。阿青从来没见过这样俊美的男人，一时竟看得愣住了，直到发现那两人正是朝他这边走来，越走越近，才猛地回过神。凉糕是背着长形条囊的男人走到他面前，朝阿青拱了拱手。 敢问这里可是谢府？ 换作以往，阿青肯定会回，头顶上谢府两个字不是硕大摆在那儿吗？你是瞎子还是不认字？怎么还明知故问呢？但他这回非但没有出口刻薄，反倒还红了脸，平时的伶牙俐齿不翼而飞，竟然结结巴巴道： 可我不认识你啊。 小郎君，你也是这府上的人吗？ 这人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，彬彬有礼，骨头都要酥化了。 阿乔，你这样问，慢吞吞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问出来？直接让老吴出来，就说他家主人来了。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们这里没有主人，谢府的郎君几年前出门远游，至今未归呢。 阿青这才注意到，跟着青衣男子一道来的，还有一名穿着黄色衣裳的女子，头戴蜜梨，瞧不清容貌。只是边陲女子固然大多身材高挑，像眼前这种已经不能用高挑来形容的高大身形，更近乎男人，异常罕见。再说声音并不难听，但肯定也不是女子常有的清润柔和。燕无师直接就朝少年抛了个东西，阿青下意识接住，低头一看，才发现是块黄玉，不及半个巴掌大，但上面雕刻极其精美，明月桂枝，烟笼昆仑。 交给吴迷，然后让他来见我。 阿青忽然打了个机灵，他想起吴伯曾经有过的交代，好像明白眼前到底是什么人了，二话不说转身就往里跑，顺道将大门一关，直接把沈乔、燕无师二人给关在外头。他警惕性倒是强，只可惜未经磨练，种种行为在旁人看来依旧幼稚。二人在外头站了好一会儿，方才见到大门重新打开，一名花甲老人从里头开门出来，后面跟着那个少年。老人的目光从沈乔身上扫过，落在戴着蜜梨的燕无师身上，不确定道： 主人。请先进来再说，请。 阿青跟在吴伯身后，好奇打量两人。他不是幻月宗门人，只是小时候被吴伯收留的孤儿，之后便一直留在这座不大的宅子里，跟吴伯作伴，帮他打扫屋子。吴伯给他说的并不多，阿青隐约知道这座宅子是有主人的，吴伯只是帮忙在这里看管而已，但主人不知身在何方，也不知何时会回来，可能过几年就回来，也可能一辈子都不回来。阿青本以为吴伯口中外出远游的主人说不定已经意外亡故，却怎么都没想到有朝一日对方会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竟还扮成女装。 阿青，你去厨下煮点粥 再做几个小菜。郎君回来了，想必长途跋涉，总得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。 哎，这就去。 根骨不错，就是笨了点。幻月宗门人须得心思灵巧，八面玲珑，他是不够资格的。 小人收留他不过是一人闲着无聊，让这孩子做个伴罢了，断断不敢有非分念想的。主人， 这宅子本是幻月宗的据点之一，以边延梅的名义买下，因幻月宗弟子在外化名皆为谢姓，但凡宅子便都是统一的谢宅。此处由吴伯坐镇，几年相处，他的确是对阿青起了几分怜爱，存着让他有机会拜入幻月宗的念头。不过他压根没敢把主意打到燕无师身上，本想是等边延梅或玉生烟路过此地时求上一求的，岂料那两人谁也没来，却直接来了位大佛，当下连提也不敢提了。 笨意味着不容易被身外之物诱惑，未必就不能一心一意练武。我倒觉得这孩子心思单纯，很是不错。若他与幻月宗毫无瓜葛，又愿意习武的话，我可以代为引荐。碧霞宗经历大变之后，门中凋零，想找个好苗子也不是那么容易。以阿青的资质，恐难以入得像燕无师这等眼高于顶的宗师之眼，但放在碧霞宗内却大有可为。 阿乔啊，这一路走来也没见你对谁如此青睐。照我看，若要论资质根骨，先前我们在路上遇见的那个小孩子岂不更好？你不会是知道他方才一直盯着你看，迷恋你的容貌，所以才这样说的吧？ 燕宗主自己好色，便以为天下人都与你一样好色了。 他本不愿理睬燕无师，只因两人打嘴仗，他赢得少输得多，所以在燕无师恢复原本性情时，总是尽量减少与对方说话的次数。没想到忍了一路，却在这里破功。 食色性也，人人如此。我的确喜欢你的容貌，却更爱你对我爱搭不理的冷淡，这又有什么不好承认的？你对那谢灵阿燕百般温柔，见我出来就半句话也不肯多说。说到底，谢灵也好，阿燕也罢，都是我燕无师的其中一面罢了。可若是谢灵和阿燕换上无迷这张老脸，还对你多加亲近，你会不会也对他们另眼相看？ 我的确见了你就烦，比起跟你说话，我还宁愿跟谢灵多说两句。 燕无师虽还笑着，脸上笑容已经变得危险起来。吴伯走又不能走，留着又尴尬，听见他们对话恨不得把自己变成透明的。他从前跟过燕无师一段时间，知道每当对方露出这种笑容的时候，明显就有人要倒霉了。谁知这一笑过后，燕无师竟柔声道： 好了，当我说错话就是。我这一路任你扮成女装也不吭一声，尽量配合，难道还不能得你一个好脸色？神掌教大人有大量，想必不会与我计较。 幻月宗宗主何等狂傲的一个人，几曾见过他放下身段与别人道歉？别说吴伯被吓到，连沈乔都颇感意外。沈乔虽没接这句话，但在开口时已经略略缓和下语调。 你与吴伯想必有许多话要说，我就不叨扰了。此处可有客房？我想歇息片刻。 哦，有的，常年收拾好的，随时都能住，我这就带您过去。 他带着沈乔去安顿，很快又匆匆回来拜见燕无师。 宗主平安无事，真是万幸。小人先前听说你们尚且不敢置信，此事果然是谣言啊。 倒不是谣言，我的确受了点伤， 到现在还未完全恢复。 啊，那方才那位？ 他姓沈，在此处待他如待我便可。 是。 这段时间外头有何情况？ 啊，您的死讯已经传遍江湖，小人不愿相信，还给长安去了信，但大郎君一直没有回复。听说合欢宗的人还趁机找了我们不少麻烦，但小人谨记您的吩咐，一直低调谨慎，没有暴露此处。 宇文邕那边呢？ 哦，周主亲征，齐国被灭，如今声望正是如日中天，连突厥人与南臣都不敢掠其锋芒。周主那边听说您的消息之后，据说也派了人去找当日围杀您的那些人麻烦，但除了六合帮明面上的势力有处可寻之外，其余几人行踪不定，他们各自的门派又不在周国境内。周主毕竟不是江湖人，朝廷势力有所不及，最终也只是封了六合帮在周朝的几处分舵而已。 你是多久前向长安去信的？ 年前，大年念武那会儿。 这一来一回的确没有那么快，但也有可能是边延梅那边出了什么变故。我在此处先住几天，顺便等长安回信，你去安排一下，不要让什么无关人等漏了消息出去。 是，主人请放心。阿青虽然不知小人身份，但这孩子嘴巴紧，来历也清白，断是不会惹是生非的。 亲自将燕无师送去房间歇息之后，吴伯从后院转出来，方才看见阿青捧着刚做好的饭菜走过来。 阿伯，吃食都做好了，现在送过去。 记得别多嘴，不该问的别多问啊！平日在我面前叨叨个没完，在主人面前可不能这样，他不喜欢话多的人。 嗯，我知道了。阿伯，您的主人就是这谢府的郎君，他到底是男是女啊？ 哎，自然是男的，你连男女都分不清吗？ 谁知道呢，说不定他有什么特殊的癖好。我看还是同他一道来的那位郎君好相处些。 哎呦，嘀嘀咕咕什么呢？还不赶紧送过去，让你紧闭嘴吧，言多必失，沉默是金，知道吗？走了走了。 知道了知道了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